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阳光明媚的上午，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哲。 哎呦，你声儿怎么那么大呢？ 这不是声如洪钟吗？ 哎呀， 迎接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底气十足啊。 我估计你昨天晚上睡得不错。 还行吧。 啊，今儿天特别的好 啊， 阳光特别美， 碧空如洗。 是是是，北京秋天也是最美的季节，如果有时间，您可以去户外溜达溜达。 尤其明天就周末了，是不是？ 哎，对对 对， 大家可以安排一下行程哈。 哎，当然了，家门口环境也不错，尤其是有一些小区啊，这两年环境变化真的比较大。 嗯， 你像两个月前建成20多年的益丰园小区，刚刚完成了一场大变身，外墙粉刷一新，挨家挨户换上了节能窗，老旧的护栏也拆除了，可以自动报警的电阻软丝隐形防护栏。 啊，这咱们昨天说了安装护栏的事儿。 人家这防护栏前面那么多词儿，叫自动可报警的电阻软丝隐形防护栏。 就是咱们可以提炼出两个关键词 啊， 第一个是可以自动报警，这说明什么呢？安全。 哎， 第二个是人家隐形，隐形又有两个好处。 什么呀？ 第一个是比较美观呀，是不是？ 哎， 不会破坏人家整个外观的观感。 是是是。 第二个是哈，它也可以钓鱼。 钓鱼， 就比如说你心怀不轨，你想这个就干点坏事儿，你以为他没有什么保护，你就去伸手，你就去作案，结果发现哎，人家报警了。 明白了，美哲准备把他们家窗台上摆满了金银细软。 我倒没那么闲的，主要是没金银细软。 丰台区房管局老旧小区办的副科长王丽雪介绍说，益丰园啊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建成时间比较早，基础设施啊有很多地方不完善，像2019年小区5到10号楼被列入了丰台6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之一，这应该叫之六 啊，就是人家有6个小区都进行了改造， 6栋楼。哎，当年10月呢就正式开工改造了，今年8月份竣工。77岁的王俊琴呢，在益丰园住了20多年，谈起小区改造前的样子，最头疼的就是上下水管管道老化开裂。说前些年啊，我们找人用水泥糊过，但是效果不明显。后来又裂开过几回。带着那个锈迹的黄水实在是太味儿了。 嗯， 老旧小区改造启动之后啊，330多户居民家里边从内到外进行了更新，家里边哈门窗刚才说了统一换新了，上下水管改造，家门外边楼道小广告也看不见了，从内墙到外立面都进行了粉刷，楼体呢还增加了保温层，各家各户统一更换节能窗。哎，我觉得这个保温层特别好。 嗯， 冬天的时候，如果那个老楼家里边同样有暖气哈，但是有保温层和没有保温层的感觉，就是体感温度就不太一样， 还是能差出去几度，是不是？ 是啊，你看我们都吃个什么胡辣汤 啊， 哎，然后呢，我穿着厚羽绒服，美哲耍单儿。他就属于没保温层。 我是属于有保温层，我才敢在家里耍单呢。 啊，都长成脂肪了。 什么呀，你这你去喝你的胡辣汤。 反正是这样哈，由于他不是整齐规划了一些空调机位，望着焕然一新的新家，王俊琴和居民都特别开心，说这样住着才踏实。 嗯， 还有不少这样的小细节，你像五号楼北侧有三四百吧平方米的绿地，经过大家的呼吁，工作人员把它进行了重新更新。小区里边还有各种护栏，施工方案更为细化，你像一楼替换成白色的隐形护栏，既美观又防盗，二层以上则是那种防刀割的硬质纱窗。 哎， 你看看这个都属于是细节。 对，这细节决定成败，是不是？细节的改造也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哎， 刚才说的是益丰园小区的大变身，其实在咱们北京还有很多老旧小区也在陆陆续续进行着这样的改造，而且这个小区怎么改，往往就是咱们居民朋友说了算。你比如说方群园三区九号院，哎，它呀地方不太大，只有三栋楼204户。经过改造呢，九号院这一年也是变了新模样。 呦， 让张普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们这个院里头停车问题终于解决了。 嗯， 他说原来呀，我们最头疼的是我们开车但没地儿停车，到处都装了地锁，你就别说停车了，咱们行人走路的时候都得多注意点。但现在呢，这个停车位重新湿化了，路面也变成沥青的路面，凉亭小花园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小院里的变化居民朋友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要说啊，这个方群园三区九号院是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 嗯， 啊，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大。 在哪儿来的？ 在方群园三区九号院。 方庄哪一片 啊？这一度啊它疏于管理，大家呢就私装地锁圈占车位。这样的乱象呢也常常引发邻里之间的矛盾，怎么办呢？咱们不能一直这样凑合着过，是不 是？ 是 是是， 这居民还是非常有追求的，人家啊成立了一个业主大会，去年就通过了小区道路管理的实施方案，规范停车管理，以修路平整为契机，社区也结合多方力量逐户宣传，来问问大家啊，对于咱们小区里的停车管理呀，公共区域的规划都有什么样的想法。仅去年10月18号一天，人家小院里75个地锁一次性全拆了。 嗯， 其实居民朋友哈，咱讲道理大家还是配合的，是不是？随后呢又对道路进行了重新的铺设，地锁是病症，但是停车难才是病根儿。 哎， 咱不能光治标不治本呢。 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病症和病根儿啊还真得找准病根儿。 没错， 你像美哲吧， 嗯， 病症就是时不时的有时候吧 特别老实。 哎，病根儿是什么呢？ 病根儿是特别善良。 病得不轻。 因为善良所以老实，因为老实所以被欺负，人善被人欺呀，你说说。哎呀，经过人家社区居委会的牵头，物管会协同物业公司居民代表对公共区域也进行了一些微改造。 嗯， 目前小区里已经完成了首批30多个车位的湿化分配，第二批车位也在规划和征求意见当中。那么今年上半年呢，业主也投票选举成立了业委会，现在啊业委会人家有7位好居民组成啊。嗯，特别热心肠，每天都开一次会，商量商量咱们院里的大事小情，集思广益，解决大家的急难愁盼问题。要说他们这个小院西南侧啊，原来有一面斑驳的空墙啊。 嗯， 这个前面呢是一片空地，现在咱都知道电动车呀，包括它那电池电瓶不让带上楼充电嘛。 哎， 也不能说从窗户口飞线充电都不安全，要是能在下面安装一些充电桩那是不是挺好的。听到了业主的意见之后，经过多方协调，小区也是新添了一个充电棚，现在充电棚的框架已经建好了，充电桩通电调试之后就可以投入使用。针对大家的需求啊，业委会、物业、居委会、街道，大家频繁的沟通。小花园里也添置了一些休闲小设施，你比如说很多那个叔叔爷爷，人家喜欢下棋， 那咱们就安个下棋的桌子，是不是？嗯，包括呢，还有一些这个小宠物哈，它有的时候有一些随地大小便的问题，人家也设置了一些小箱子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大家呢溜达溜达的时候累了，也可以在长廊里休息休息。总之吧，这都是大家提的意见啊，我们这些相关的负责人把一张张图纸一份份意见终于规划落地了、挺好哈。 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说这个小区环境会越来越好哈，这个当然得有人管有人施化，如果这小区十多年二十多年都没人管，这个确实有的时候它的显旧显老。你像美哲跟刚才说了好多，这个小区跟美哲的岁数差不太多是吧，你得时不时得捯饬。 你比如说人 该刷墙刷墙 是 啊，该抹油抹油。 人吧他二十大几三十出头，他正值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年纪，但是这楼呢他要是二十大几三十出头就真得好好养护养护了，是不是？就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甭管是从外观也好内里也好，咱都得重新的规制规制啊。 人家那个楼都是至少上百年， 你不是你、你比如说一个小区三十年算不算老楼、是不是啊？也不算吗？ 人家这一个小区怎么也得百年老区。 哪个小区是百年老区啊？ 故宫。 要不你试着住住，您看看让不让您进。 还有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凉了不知道您买羽绒服没有啊、今天首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买羽绒服的故事，羽绒服的款式厚薄，然后有没有漏毛等等啊，您有什么样的经历， 怎么挑怎么买怎么选、 另外来聊聊年龄这件事儿，您介意吗？一直说二十大几三十出头，实际上这个表面上是说二十大几三十出头，病根还是觉得自己老了。 那倒也没有。 没有吗？ 我只是觉得吧，有的时候。 那你告诉我你哪年出生的？ 不是，有的时候年龄这些个人信息、有的朋友会觉得它是我个人的隐私、我有权利不跟别的朋友说、但是有的朋友呢他比较洒脱一些，他觉得无所谓啊，咱是多大咱就说多大啊，你看不同朋友他想法不太一样。 那看来你觉得还是像隐私一样，最好别告诉别人。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吧。 两种方式哈，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一种呢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年龄这件事情和买羽绒服的故事。超级童谣说，几年前媳妇儿给老爸买了一件某丝灯的羽绒服 啊， 哎，我觉得还不错，埋怨他没给我买一件。后来一气之下，我买了件更贵的。 那、这属于报复性消费是不是？ 报复谁？ 这花的都是一家人的钱，这要说的话，我觉得只要穿着开心啊，咱这钱花的就值。 哎，这两年就这个品牌的羽绒服真的是越来越贵。 人叫国潮嘛、 是 吧，就他们是联名了一些国际知名设计师做了一些合作款，那个价位就比较高。要说咱这国产品牌，它价位区分的还是比较明晰的。 哎， 要是您追求性价比，咱其实也不需要买特别贵的，主要还是看看它的充绒量是不是，它的保暖度。当然有一些高端羽绒服为什么贵啊，我还真是研究了一下、就据说人在羽绒服里有类似那种定位的芯片， 火 你比如说那种专业的户外登山爱好者、人家一弄去登个雪山去，这不是有定位也更加安全一些吗？ 哎，你去哪儿了？去哪儿喝茶了？去哪儿喝酒了？去哪儿逛街了？去哪儿吃饭了？都知道你在哪儿。 哦，这也适合老婆买给老公是吧？老公，给你买了一个新羽绒服，你今年冬天一定要天天穿哦。 胡先生换了。 就是不知道这些定位信息它 准不准 啊？不是，它能发到哪儿？能和手机实时联动吗？ 哎，不知道呀，这不是你研究了吗？ 哎、 我都没听过。 咱没买那么高端的呀。 然后关于年龄这件事情，孙东林说了，哎呀，60后 啊，我是随和的人，不介意年龄这件事儿，只要有乐观心态，心存阳光，伴随着广播充实美好快乐就知足。 哎，我觉得您的心态就特别好。其实要说心态好的朋友特别多哈、啊、音乐8185也说了，我就愿意做一名高龄少女，过期小孩儿。就虽然咱的年龄这是不可逆的，一年比一年大，但是我们心态永远年轻啊，这不是生活也挺乐呵吗？ 哎，燕林也说，如果一个人啊真正要找快乐，过自己舒心的生活，不要在乎自己的年龄，只要身体可以、尽情的去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哎，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对， 甭管别人怎么欺负你啊，怎么给你挖坑啊、但日子永远是自己的， 对， 笑口常开，中午多吃点、哎、 是是是。 金豆妈说，上初中的时候我洗那个羽绒服啊，发现羽绒服的质量特别差，灯洗完了从洗衣机里一拿出来，羽毛满天飞。我表关注的是咱那羽绒服能机洗吗？有可机洗的羽绒服吗？ 有能机洗的呀， 是 吧？尤其是，但是羽绒服能 机是不是最好能干洗？ 是这样哈、能机洗的羽绒服也不要放在滚筒的洗衣机里。 哦，它劲儿比较大一些是吗？ 你就跟那儿蹲着，没准它就爆炸。 这那最好怎么洗呢？ 就是如果能机洗，你就找那种涡轮式的洗衣机，也、能开个盖儿的，里边不会有空气在里边、啊，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哎， 当然，如果有一些像美哲带芯片了，你只能干洗，万一淋了水之后就不知道，哎呦，这条大街是哪儿？怎么定位不清楚了？ 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哎， 还得再给老公买一件定位羽绒服，是吧？ 对啊。 还对呀、啊，金豆妈还说呢，这年龄这事儿啊，40岁以前不太介意，但是40岁以后就不太过生日了、 是， 每次过生日好像就在提醒自己，哎呀，年龄又长了一岁。像林凯尔现在这岁数还过生日吗？ 不过呀。 真不过。 真不过。 家人记着吗？ 看没准儿，我要是提醒两句，兴许能记。 哎呦呵，还得暗示。 啊、对。 哎，你这下周日什么日子呀、啊，下周六什么日子？ 福满门说，非常非常介意年龄这件事儿， 嗯， 不能接受自己慢慢变老的事实。有的时候看到行动不便、年纪大的大哥大姐，心里边都会一紧，莫名的恐惧。 哎，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待会儿让咱们其他的朋友来宽慰宽慰您哈。我看这个就是心态特别好、特别随性的朋友还有挺多呢。 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的留言之后呢，我们再来说其他的事儿。在朝阳区金盏乡的一处空地下边哈。这个有个鸟网， 鸟网 粘鸟用的、 哦、 捕鸟的那种， 这不是不让捕鸟、啊、 哎，对呀、啊、这是违法的。正在跟那儿下这个下粘鸟网的男子被民警抓了个正着。民警这男子说，我就是自己玩玩，但是民警告诉他啊，在你嘴里这叫玩玩，在法律面前这叫犯罪，明白吗？ 显然他不太明白。 这两天呢，朝阳森林公安大队的民警在接到群众举报之后呢，经过前期筛查和市森林公安分局金盏派出所民警在这个金盏乡七彩家园北侧的空地附近呢，对多条候鸟的迁徙路线进行了布控蹲守。按说人家候鸟是沿着这条路飞的，接连抓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一个姓徐，一个姓刘，现场查获了野生鸟类数十只。 哎，你瞧见没，这非法捕鸟的人哈，他是蹲点儿蹲那鸟，咱们的民警呢为了抓那个非法捕鸟的人，也是蹲点儿蹲这个犯罪分子啊。 嗯， 你瞧瞧，这都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经过辨认吧，我就不解释了，我这没法解释。经过这个辨认，其中这刚才不是说有一些被捕的野生鸟吗？这十多只鸟，野生鸟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然后公开资料显示，这些鸟因为找人长得首先讨人喜欢，而且人家不怕人，容易驯养，受到一些玩鸟人士的青睐。民警呢现场也是收获了捕鸟器呀、架杆啊这些工具四组，捕鸟网两个。在犯罪嫌疑人刘某的家里边，民警还搜查到被肢解冷冻的死麻雀好几千只。 你听听，多残忍啊。 因为这个他以及啊打鸟用的弹弓啊、弹珠啊、弹珠啊。然后呢在接受民警讯问的时候，犯罪嫌疑人还说，那我就是自己玩，我以后不玩了。 说实在，我觉得他这个行为都有点变态，你不觉得吗？ 是吧。民警明确告诉他，这个行为呢已经涉嫌犯罪。现在呢，徐某、刘某二人因为涉嫌非法狩猎罪，已经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警方也说，全市啊 都是全年禁猎期，非法狩猎野生动物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警方呢应该予以严厉打击。为了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应当拒绝捕杀购买野生动物，群众如果发现相关线索也应该及时向警方进行举报。 没错哈，这个我前两天看新闻还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观鸟的一个小高潮，像咱北京野鸭湖也吸引了很多观鸟爱好者前往，但是大家都是去欣赏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欣赏这些可爱的森林当中的小精灵们、 哎、 但是大家远观可以，千万不要亵玩，尤其是不要捕杀，嗯，不要虐待，也不要交易和买卖，是不是？维护这个美好的大自然需要靠我们每一位朋友共同努力啊。 嗯，没错。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说到岁数啊，我觉得你说都特别对，你别瞪我、 哦、我没有，我只是眼睛大一点、啊、眼睛大容易给人这种误解。 我觉得我一点也没误解 啊。那说说这羽绒服怎么了 啊？这羽绒服没人说，都说年龄、 啊、年龄年龄。 哎，曾经是朵花，你瞧人家的网名， 曾经是朵花，我相信人家现在也是一朵花。 哎，年龄这件事儿很介意吗？很介意，喜欢听人叫姐，讨厌人家叫阿姨，不管多对方多的年纪，很忌讳小豆包们叫奶奶和姥姥。 看来人家是朵花，这位朋友就有点不服老的精神，是不是？当然大家都会比较喜欢类似小姐姐姐姐这样的称呼，相信李凯老师也差不多吧。如果说人的那个路边有一人给您打招呼，直接叫您个大叔，您是不是心里也会稍微咯噔一下？ 没有、 哎没有 啊， 就是心态很平和、 哎、 虽然叫的人很多。 您现在不是那个你看电视剧 啊 电影 啊， 然后那些综艺 啊 不是都是迷人的大叔 哦，优质大叔 啊， 这个重点在于优质 啊。 嗯，您可以那个回头对照一下哈。 那必须的。 据是8115说99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天天骑电动车，为了不冷特意买了一件长款的羽绒服、 嗯、 有多长呢？就是长度到脚踝的上侧、 哦、 但是不到俩月我那个电动车啊就丢了、 嗯、 后来我这件羽绒服也就压箱底儿了、 哎、 一直到现在舍不得扔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买到脚脖子的羽绒服，你知道是什么场景吗？ 什么场景？ 艺考的时候。 哦。 艺考不是都在冬天吗？ 嗯。 那时候啊，北京的冬天真冷啊！我们作为从南方过来的人啊， 南有多南？ 石家庄啊，那也是在北京南边 啊。 真的，它不太适应。 是。 尤其是一排队，有时候人多，你可能得等一个小时。 嗯。 这爸妈心疼孩子怎么办呢？来北京之前买了一件到脚脖子的羽绒服。 哎 哎，这就是满满的家长的爱。 对，怪不得你们学校包括电影学院 都出长款羽绒服。 长款羽绒服就是带 logo 的那种。 也可能是有点情怀哈、啊、它主要是也是方便也暖和。 嗯，米卡说我91年的，结果一晃现在都31岁了，工作算稳定，但是吧对象都吹了好几个了。 嗨， 昨天一照头发，头发上面都有几根白发了。你看现如今就进入到中年阶段了，感觉自己都老了。 您这也得让李凯老师安慰安慰，您这91年多年轻啊，我就是人生当中非常好的一个年龄。 哎，我能安慰安慰吗？ 能，能，没问题。 您比美哲年纪轻。 你就是没事，为了安慰我都行。0800说我奔六了，年纪就在这儿摆着呢。但是我觉得呀，一定要保持年轻的心态，做一年轻的小老头。 嗯， 我把这句也送给李凯老师。 哇， 咱互相安慰安慰。 我不光是年轻， 互相刺激刺激， 我还开心呢，是不是？ 来说一个顺手牵羊的事儿。 哟， 上楼送餐的功夫，放在电动车上等待配送的外卖被人顺走了。这就是最近一位外卖小哥遭遇到的事情。前不久啊，一位外卖员刘先生来到朝阳公安分局香河园派出所报警，说我正着急送餐呢，但是我挂在电动车上的外卖被人给顺走了。 嗯， 你知道咱们那个外卖小哥啊，他往往为了配送效率，他可能接好几份单， 哎， 好几份餐。我送这个小区的餐的时候，其他的餐可能放在后面的保温箱里，或者挂在那车把上。但是啊，这小哥离开前后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外卖丢了，后果呀， 不单单是超时那么简单，他会被扣除相应的绩效，如果找不着丢的外卖，还得照单赔偿人家那个价款，并且面临着平台的罚款。 你瞧瞧， 你说外卖小哥挣点钱人不容易， 不容易， 都是辛苦活，天儿越来越冷了，这丢份外卖这责任怎么办呢？经过一番调查，民警锁定了一位可疑的男子。监控视频显示，那天晚上啊，刘先生送餐上楼之后，这男的呢也骑着一辆外卖电动车停到楼下。男子进楼的时候，经过刘先生的电动车，伸手啊就顺走了刘先生挂在车上的外卖。看这个视频当中男子的穿着，这人是同行，也是一位外卖小哥。随着进一步跟踪，民警发现嫌疑男子不是来送餐的，而是就住在这栋楼里。 外卖小哥住这儿， 哎，就住这儿，把人家外卖给顺走了。于是呢，民警就在居民楼周边开展了蹲守。当嫌疑男子下楼骑车外出的时候，咱民警啊立刻跟上，找准时机把他抓获了。带回派出所得好好问问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你这同行何苦为难同行呢？你干嘛顺人家外卖、 搭档还为难搭档的，这同行为难同行也是可以理解。 你起码为难我啊，咱就是客观说，还不涉及到违法犯罪的情况、 这倒是。 当然离什么侮辱罪、诽谤罪也不太远了哈。但是啊，你说偷人家东西顺手牵羊，那肯定是违法呀。于是咱民警责问嫌疑人赵某，你看看你顺人家啊，外卖的这个动作，这么一拉一提一收，动作这么流畅，完全一点犹豫都没有啊！啊，停完车你拎着就上楼了， 一套行云流水的偷窃， 没错，没错， 是吧？ 这赵某后来交代说，为什么要拿人家外卖呢？ 为什么呢？ 当天刚好收工回家，走到楼下的时候啊，饿，肚子饿，我们这行辛苦啊。他就发现刘先生放在电动车上的外卖，顺手牵羊把那份外卖带回家，自己当了夜宵吃了。后来赵某已经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因为一份外卖把自己啊这撂进去了，多不值当的。 关键的问题，太缺德还违法，就是这勿以恶小而为之，知道吧？你这个谁都会饿，你吃饭这件事情靠勤劳双手，你不能靠勤劳顺手， 是 不是？ 是啊，你估计这出来他的这工作也保不住了。 那肯定的， 这后续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一些哈。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2022说，十多年前买了一件羽绒服，哎呀没注意买厚了，坐公交车的时候热得太燥了，最后送人不穿了。 这羽绒服什么牌的呀？ 哎， 这保暖性能这么好啊。 我跟你说啊，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你像公交车里边有空调，夏天凉快冬天暖和，家里边有暖气，单位里边可能也有一些暖风。真正像美哲这种特别爱好大三九天奔八达岭吹风的， 刚才我说的侮辱罪、诽谤罪，您可好好想好了再说。 毕竟少数，你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不需要太厚的羽绒服。 所以很多朋友他冬天怎么穿？在户外的时候套一个特别厚的羽绒服，但里面恨不得就穿一秋衣、一短袖，就是一到那暖和的室内，把羽绒服一脱，是一短袖。 是穿着秋衣上班。 我就类似，就是你领会精神，秋衣那个薄度的衣服， 薄厚的点的衣服， 是，对。我就穿一南极人呢，北极人呢，不行啊。 反正是这样啊，就是说现在有些人呢，他穿那个羽绒服，保暖其实还是次要，关键是好看。你包括有一些品牌能够什么登山滑雪，看着说零下40多度的那种、也是为了臭美的多一些。谁去零下40多度地儿待着？ 说实在，现在羽绒服确实越做越时尚了，是不是？很多年轻人甚至还专门总结出来一份羽绒服时尚指南。 哎呦， 咱就不说远了，就说今年年初咱开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开幕式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那个运动员的入场式，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羽绒服博览会，频繁种草，真好看、 是频繁的，这就像一个大型羽绒服的 T 台秀， 那是， 是吧？ 特别棒。 没名的这位朋友说，我不在意年龄啊，就怕人家在意我年龄，喜欢的人快乐就好。现在在外边时间少，很少穿羽绒服了，基本哪儿都有空调，里边穿一件绒衣，一戴外套，基本就过冬了。而老家的暖气不像城市这么暖和，前几年回去也基本这样。 小象邦邦说，我是一70后，70后已经有白头发了， 早就有了。 不在乎年龄，顺其自然吧。就算老去，也要优雅的老去。 你看，我也是70后。 啊，当然这个白发也是体质原因嘛。像我们李凯老师不是早生华发，属于哈 操心 操心、啊，家里有两个孩子也能理解。 是旁边还有一搭档， 应该我更操心吧？ 你操什么心？ 我天天被欺负，我不操心吗？人我还得老给你补台呀、啊。你说你欺负我，我也不能发怒啊，我还得优雅的回应啊， 对， 多难呐、啊！ 就是你先慢慢来练练优雅的回复。 哎，行行行，哦、一说嘴上挺优雅，心里不定怎么想哈、啊。一说去年我和妈妈去买衣服，售货员说：“您看看，今年我们出了一个情侣款的羽绒服， 嗯， 说我俩穿着特别搭帮。”本来想买那件外加好几件衣服，结果听售货员那么一说，我呀一件也不想买了。 为什么呀？ 估计是不喜欢推销吧。 哦，就是这太贫也不行。 嗯，本来还想买一点，人家就穿吧，让人家和妈妈穿情侣款羽绒服。 一个这个称职的或者说技术高超的导购是关键时刻说一两嘴， 嗯， 其他时间就让您慢慢自己看， 哎， 也不跟着后边然后叨叨叨叨叨叨的那个。 最好别一直跟着， 哎， 走一步跟一步，最后一步跟一步， 嗯， 让人有点心理压力，是不是？ 是啊，金豆妈说年龄这件事儿，40岁以前不介意，40岁以后最烦过生日，每过一次就意味着老了一岁。 嗯，但是每一年也都是时光的馈赠。 哎， 岛屿星城说，说到最近有没有买羽绒服啊，我得曝光一下我三姐哈。我三姐最近一口气儿买了三件羽绒服。 大姐、二姐和她自己 还在家里嘚瑟呢。我妈说，三妮儿，你一口气买这么多衣服，你真不把胡先生的钱当钱都是胡先生他们家的。 没有，您这包说美哲， 美哲别误会啊。 哎， 我三姐男朋友真姓胡。 你看你看你你这还意外的吃醋了这个。 这什么呀，我三姐说，妈别胡先生胡先生的，多见外，叫小胡多好啊。我爸说，趁胡先生现在糊涂，你们赶紧把这证领了吧，等他清醒过来那就麻烦了。 哎， 看来人家胡先生真大方。 嗯，为什么呢？嗯， 就是一口气儿买了三件衣服，都是胡先生掏的钱呢。羽绒服说实在的，我们家可能也超不过三件去， 是吧？ 啊， 反正人家那后边说的 真好，祝那个三姐和胡先生开心快乐啊。 是，然后呢，你可以，你说当年我们有一电视剧，这两天老翻电视剧， 嗯， 就是王志文啊， 啊 当年演过 和江山的大撒马。过把瘾， 过把瘾， 过把瘾， 过把瘾， 撒把是 过把瘾。当年有一个主题歌， 嗯， 叫《糊涂的爱》 啊， 嗯， 糊涂的爱，对对对，那个副歌怎么唱来着？ 我也不会啊， 待会儿搜搜， 我都不见得记得住。 但是我小时候应该听过， 是吧？ 特别熟 啊，行。 有的时候啊，谈感情也不能太精明，是不是？ 嗯， 糊涂糊涂，难得糊涂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呢。宝姐姐说不介意年龄这件事儿，谁只要问我就告诉谁，我觉得也不需要隐瞒， 嗯， 谁还没个老呢？ 哎， 你别看我现在虚长你几岁啊，但是你早晚也要走我走过的路嘛。 就是北京五号线说买羽绒服，买过丫丫羽绒服， 哦， 一个老牌子， 还挺有名的。 是是是， 波司登啊，丫丫啊， 嗯， 还有一些品牌哈，啊 哎， 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嘛。 5138说，我76年的呀，头发白了，上公交已经有人给我让座了。 这夸张了一点儿，是不是？估计那人快下站了。 我跟你说是这样啊，公交车上什么事儿都有可能，这种误会。想当年不是美哲爆料说他曾经上高中毕业上大学时候烫了个头 啊， 有人管他叫阿姨。 是 啊， 你这难免吗？咱心态得好啊。 嗯嗯嗯。 但是您这岁数跟李凯老师差不多，估计李凯老师离有人给让座也不太远了，是不是？ 哎，希望有人给我让座呢。 啊，您这不坐白不坐，坐了还想坐，占便宜没够。 这话说的。来，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买羽绒服的故事，以及您介意年纪这件事儿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那接下来呢，又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哈，找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对吧？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呢，还可以给我们点赞，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 腺体，某个遥远珍稀物种的存亡与我之间有何关联？答案就在这个我们正身处其中的生命之网中。捕食、寄生、竞争、共存，世间万物交织成复杂和谐的生态网络。我们目睹了长江江豚数量锐减，但看不见的是它背后整个长江水域生态的岌岌可危。我们欣喜于大熊猫保护的瞩目成就，而更应期盼的 是它栖息地中山川河流草木万兽的共同繁荣。人类享受着大自然一荣俱荣的生态福利，更应当在一损俱损的生态困境到来前果断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中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买羽绒服的故事，以及您介意不介意年纪这件事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是不是有一个特别老的羽绒服的牌子叫伊里兰呢？ 啊，对对对对， 是不是、 啊、 我看咱们聊天室很多朋友都买过这个品牌的羽绒服、像7498、6826都提到了哈。当然炫酷青春我在听说，我觉得现在买羽绒服好像大家的选择理念上有些变化，不像原来那样就是买特别厚的、特别大的、特别长的，现在好多朋友喜欢轻薄款 啊。 我还记得原来有一个快时尚品牌，他们出过一个特别轻薄的羽绒服，就你可以把它卷成一个小卷儿，套在一个布制的小兜子里、这样的话就是你比如说出去旅游什么的，天冷了你掏出来穿一下， 特别的 好收纳， 好收纳轻省， 对对 对, 对 吧？有些羽绒服特别沉，是吧？ 主要是有一些运动的场合呀、你要是穿太笨重也影响发挥，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爬个山， 什么运动啊？ 爬山的时候啊、你登高远望，山顶上都有点冷，咱拿一件轻薄的羽绒服， 哎， 穿上，等下山活动的时候，咱再把它脱了，咱再运动，这不挺好的吗？ 哎，没名儿一位朋友说，我不介意我这个岁数啊，今年1月份正式退休了，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了，退休了轻松多了，可以好好享受生活。我们这一代小的时候吃过苦，现在真的是好生活很幸运。 哎，我觉得退休是您人生一个新的开始，也是希望您退休之后的日子依旧丰富多彩哈。 哎，我早就盼着这事儿了 啊，没准退休之后李凯老师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呢。早上 天天跟女主持人互动去。 哎哎，真的，我估计有那么十几年的时间，应该是我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啊、对、我退休你还没退。 您在家里听匣子，希望您多参与互动。 对对对，我那时候都爆料。 估计也没什么一手的料，也没什么正经的料。 王老师说，我不介意年龄，但是感觉时间过得真快，每天听你们的节目，很喜欢吧？啊，喜欢李凯美哲，你们俩人千万别分开。听你们的节目特别开心，就忘了年纪了。 哎，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爱哈。 啊， 但是分不分开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呀。 我跟您说，我得提前13年退休啊。 这早晚是吧？ 对，咱俩要是这个就是按照现行的这个退休政策的话， 您可以申请延迟退休。 那也不行啊。 不行吗？ 那13年他也不能延迟那么长 时间。那倒也是， 是吧？ 那顺其自然吧。 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退休。 啊，我倒是想提前退休，领导让吗？ 估计也不让。 怎么也得让我实现财务自由了之后再说吧。 来，接下来说说这个年纪的事儿哈。35岁，10月30号呢，杭州刘女士在某招聘平台上求职，遭遇到一家公司执行董事王先生的应对。36岁，来公司碰瓷儿啊？碰瓷儿我们公司啊？ 不是。36岁怎么就算碰瓷儿了？ 刘女士也是一怒之下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道歉并赔偿10000元的精神损失费。 我觉得我受到了伤害， 对吧？王先生表示，就那个公司董事长，董事啊，不是董事长，董事王先生说：“哎呦，我说那番话并不是针对刘女士，对方是谁我都这么说。他起诉到法院了，我也愿意应诉吧。” 不是，这王先生别解释了，他一解释，这打击面更大呀。 他那公司估计也。 就怎么着，我们超过35岁，我们就不配应聘了呗。 就是职场当中的年纪歧视其实由来已久，35岁现象最为典型。不仅是有些考试哈，很多的招聘呐、考试啊，都把年纪限制在35岁以下。这项应，你叹什么气啊？过了。 那倒还没有、 哦、那你谈什么气、啊、 那我想想我参加什么考试去。 哎呀，这项硬指标成为了35岁群体之伤。36岁求职之所以被讥讽为碰瓷儿，正是因为某些人的心中根深蒂固的35岁门槛。无论是经历能力还是工作经验，35岁可以说是正当年，对不对？ 我真觉得是一个挺好的年纪。 哎，35岁以后再求职的也不在少数。不管是什么单位，需要的终究是能力发展的人才，在年龄上边一棒子给打死，其实损失最大的恐怕还是企业自身。 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就是因为年龄这道硬杠杠没达标。 你像我45岁，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从工作能力上来说，正是最好的那几年。 是，我也相信李凯老师能力绝对没问题，主要的问题在态度上。 态度 不咋地。 态度为什么不咋地呢？ 大家听大城小事吧，可以听往前倒啊。前面的5-600期吧。 不用 每一期也没什么好态度。 不用往前倒。我们现在在听听 FM 上边有一个小剧场叫坑连坑艺术团，您搜索一下坑连坑艺术团。 哎，您打的广告挺自然。 那是必须的，这时候您可以订阅一下，然后我们每期会不定期的放上一些好玩的小视频。 哎，就在 小音频。 哎，就在听听 FM 上您搜索坑连坑就可以了。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求职者和用人单位之间，求职者其实很难碰瓷企业，而用工单位钻法律空子往往是如入无人之境。防止和纠正明目张胆的年龄歧视容易，防止和纠正潜在的歧视则难。不把年龄列入公开的招聘条件当中，一样可以在筛简历的时候把一定年龄的求职者排除在外。 哎，这个更那个更难防。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你想要的是来了之后吧就给你们公司提升工作效率的工作水平的，还是想来了一个之后呢好捏咕好听话的，让干什么干什么。 咱说的好听，好培养的。 哎，还是找一个端茶倒水的，对吧、哎、你公司要的是什么样的人？面对形式主义、过程公开但不公平公正的招聘，吃暗亏的求职者还会陷入举证的困难。如何界定各种就业歧视，需要劳动部门，尤其是劳动监察部门和专业人士共同探讨。仅提出不得就业歧视的要求，而缺乏明晰的规范和标准，还远远不够。对吧？当然了，我们就是想说，真的，一个企业，说实话，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希望作为企业主啊，管理方、董事长那边，我花的钱每一分给到这个用这个手下的工作人员，都是值得的， 都能发挥最大的效能。 他们的创造的价值也为我们公司创造了利润，这就是双赢。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招聘还是要多了解，是吧？多沟通，看看双方能不能都有意向上最佳的匹配、 哎、 而不是我们人为的去定一些死规则、死框框、 哎、 这样真的可能在无形当中淘汰的是金子。 没错。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有好多新朋友，比如说烟花粉饼、平时不怎么来我们这儿、 哎、 我和李凯老师差不多同龄，你们的节目很有吸引力，两位都非常敬业，作为曾经以商户身份在广播电台做过直播的外行人，向二位致敬了啊。 找到关键词没有？ 金主 以商户身份在广播电台做过直播， 金主呗。 我们大城小事特别好啊，要是您有意向哈，我们敞开大门欢迎您哈。 投我们 俩，这是抓住机会，这绝对不能错过，是不是？ 嗯， 开玩笑了，欢迎您多多互动嘛。 哎， 啊，9761也是一位新朋友，他说83年的时候我买的伊利兰羽绒服。才45块钱， 嗯， 但是现在咱觉得45块钱还挺便宜，那时候45块钱它也不算是很便宜。 那时候一个月好再往前倒，一个月工资42块多钱 啊，这是多钱的事儿啊？ 嗯，反正比我老 哦 啊， 你看那反正也算大件吧，在当时，嗯，林说为了方便清洗啊，前些年我买了一件有点小贵的活面羽绒服，穿了两次感觉有点厚重，不太喜欢。现在干脆啊就穿那些轻薄款的羽绒服了。 嗯， 我觉得轻薄款现在完全能对付北京的冬天。 没问题没问题。 今儿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现在咱北京冬天要最冷的时候其实也就那十几天哈、 哎、 大家扛过去，其他的时候也还好。 没错，所以其实羽绒服更多的是看您有什么样的需求，轻薄的不压身的还是要好看的。 嗯 啊，有些人哈家里边有汽车，天天上下班基本上坐车里边，从地库到地库， 从家里的地库到单位的地库、 哎、当然了穿一特别厚的羽绒服。 为什么？ 围脖、 哦、 戴一厚帽子，戴着手套，不开空调开车呀 就是为了追求冬季的仪式感，是吗？ 就是要这劲儿、啊、 哎，那也挺好。 我说你怎么不把窗户摇下来呢？ 真的，你冬天穿那么薄，你尊重过冬天吗？ 啊， 我们穿的厚啊，戴围脖穿羽绒服，那叫做非常尊重冬天， 是吧、 啊、 那我也更尊重你。 你怎么尊重我呀？ 你下车吧还是 啊，你说的是我呀。 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呀，这人真的含沙射影的。咱们今天和大家互动话题聊羽绒服哈，下面就来说说羽绒服的事儿。天儿越来越冷了，羽绒服您叨出来了吗？羽绒服 叨出来？ 我们石 家庄这个方言、啊， 羽绒服您 倒腾出来没？ 哎，倒腾出来没？ 嗯、 羽绒服您穿上身没？今年的羽绒服又将走马上任了。其实啊，不知道朋友们关注过这样一条消息没有？ 嗯， 今年4月1号起，羽绒服装啊，这个新国标正式实施了。这也就意味着今年冬天将是羽绒服新国标落地当中，落地之后的第一个销售季。那么今年的羽绒服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啊，咱们在买羽绒服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年羽绒服新国标正式实施，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原来啊，它羽绒的含量会标注含绒量这样一个概念、 嗯、啊， 现在修改成了绒子含量。 什么意思？ 啊、 改标准了、 这个？哎，改了一个标准。翻看这个羽绒服吊牌的时候啊，吊牌上已经不会显示含绒量的标注了。那大家都好奇啊，这个含绒量和绒子含量它有什么区别吗？ 没错没错，有什么问题？ 在以往的标准当中，含绒量同时囊括了绒子和从绒子或毛片根部脱落下来的单根绒丝两种含量。 你翻译成普通话成吧。 我还是得先说一下文言，待会儿再翻译哈。而绒丝废料计入含绒量，容易给消费者造成错觉。这怎么翻译呢？ 嗯， 怎么翻译呢？就是说吧，现在这标准更科学，叫做就是原来它可能有些绒丝废料也进入到含绒量， 对对对， 但是绒丝废料它保暖度不行啊、 嗯、 现在的这标准更科学，哎，您就记住这一点就行啊。 就跟你这样，你举个例子 啊，我举个例子， 哎，你比如说你吃油焖大虾， 嗯， 上一盘里边各个大虾仁一看特别值， 嗯， 你要给美哲上一盘10只大虾8个空壳，只有俩里边是实在的， 是是是， 剩下都是废料。 哎，这就是属于它不太实在，是不是？ 对啊，美哲吃的还挺开心。 虽然金秤它也算够， 哎， 但是咱没吃了多少肉。 对，这不就被骗了吗？ 哎，还是您这翻译好。 一说吃，你都在行。 那朋友们也在行吗？我们都是民以食为天啊。江苏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高级工程师朱小芳对记者表示，绒子的形状是像蒲公英小伞一样的状态，你看上去比较蓬松，而绒丝的形状啊， 就一根一根的，就跟很多朋友那绒服漏毛不是拔出来都是一根一根的吗、嗯、 是是是， 也不知道是什么什么毛啊，鸭毛啊还是鹅毛啊， 嗯，灰鹅毛什么白鸭毛， 哎，对对对、啊、反正它看上去就没什么蓬松感，像老国标里含绒量既有绒子还有绒丝，但是起保暖作用的只有绒子啊， 就是那个带梗的其实不保暖，是不是？ 不是，那个一根一根的那个不保暖，就一根根毛的那其实不保暖、啊、不保暖，保暖的是绒子，绒子的形象像蒲公英小伞一样、嗯、你想它看上去就蓬蓬的暖暖的、嗯、是不是？新国标实施之后只标注羽绒里含绒子的含量，那么在国标实施之后啊，羽绒服服装成品的绒子含量不能低于 50% 才能叫做羽绒服呢，所以您今后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的绒子含量，它标注的是多少，是不是不低于 50%， 这样就能判断出羽绒服的保暖性能了。当然啊，羽绒种类的标注只区分鸭绒和鹅绒、 嗯、 不再区分什么灰绒白绒等等、 哎、那 这也是进行改进了一下啊。 那怎么来看我买的羽绒服到底保暖不保暖呢？ 哎呀，就是怎么挑羽绒服呗， 对啊对啊， 怎么买呗， 除了样式之外、 这个、哎，这我特别在行了、 哦、你说说， 我给大家总结几个关键词 哦， 摸茶纹柔，咱们一一给大家解释解释哈。 你慢慢说哈，我得慢慢反应。 哎，首先是摸，摸什么呢？摸面料的质感，品质好的面料手感就会特别顺滑，没有那种粘黏的感觉。 嗯， 像儿童轻薄款的羽绒服只用两层，这样来说呢重量比较轻，小朋友穿的时候就没有负重感。这是摸，就摸面料的质感、 嗯、 找那顺滑的。第二个是茶，茶什么呢？第一个查衣服的彩线，衣服的缝线部位是不是一条直线、 嗯、 你不能曲了拐弯是吧。第二呢，衣服有没有多余的线头，这个大家也比较好分辨、 哎、 尽量不买那粗制滥造做工特粗糙的、嗯、你想它那线都走不直啊，它还有线头呢，那万一那毛露出来怎么办呢？第三啊，就是纹、 嗯、 哎，咱们挑选的时候可以把那衣服拿起来凑近鼻子， 嗯， 咱闻一闻， 有没有鸭屎味儿？ 鸭毛味儿？ 鸭毛味儿。 这你这闻的还真挺仔细的。如果那鸭毛味儿比较重， 我还真没闻过鸭毛， 或者是闻到一股异味儿 啊，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什么呢？ 工厂在洗涤鸭毛或者分拣鸭毛的时候洗得不够干净， 你瞧瞧， 这羽绒的品质肯定也不高，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啊，咱别买那味儿特冲特重的衣服。当然有轻微味道的新羽绒服啊很正常，建议大家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拍一拍，慢慢啊那味道也会散去了。最后一点就是揉， 嗯， 咱挑羽绒服的任何一个部位轻轻揉大约5分钟，但是在这儿咱私下提醒朋友们 啊 您揉的时候尽量别当着导购的面揉。 为什么呢？ 人家新衣服啊，咱这抓住一个袖子揉个5分钟， 嗯， 那估计那个导购他不乐意呀、 啊、嗯，买不买买不买， 哎，不买别碰啊。不过这样要是真这样的话咱就直接掉头就走， 哎，别去这样的店，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你瞧多豪爽。 但是您呢背着导购揉的时候这个咱们要注意点什么呢？ 偷摸的这形象不太好。 当然别给人揉脏了哈、 啊、 这个面料的针眼处如果有细绒钻出来的话、 嗯、 那这件衣服的钻绒率可能会比较高。 哎， 当然咱也可以背着导购轻轻的拍打一下羽绒服、 嗯、 看看会不会钻绒哈、啊、给大家一些买羽绒服的小建议，摸茶纹柔，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温暖舒适又美观的冬天。 哎，这个挺好啊，这个美哲也算经验丰富。 哎， 啊，这个看来是没少挑羽绒服。 这个咱得学习啊，学习使人进步啊。 哎，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保持互动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买羽绒服的故事，以及您介意不介意年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7026说有些在意年龄了，但是觉得老年人其实挺好，不用上班，有退休金，还有好的心态，可以过很快乐。我还是喜欢用老式的羽绒服啊，我外边去做呀，做成活里活面的，就是有些人去外边做羽绒服。 哦，定制是吧？ 哎，里边的羽绒质量好点，每年洗外边那层套就行了、 嗯、 穿上感觉又暖又轻，一劳永逸，羽绒服一直做得挺好，可 可能看看不是很轻巧，但是很实用。 哎，主要您穿着舒服暖和就行，这最重要哈。 哎， 陈明迪说，我特别喜欢两个品牌，一个是爱莱伊，一个波司登，最常穿一件黑色的，兜比较多呀。 嗯， 你想冬天咱放个钱包充电宝就出门，穿一件羽绒服也不用额外带包出门了。 哎， 而且黑色羽绒服有什么好处呢？ 金脏， 金脏， 嗯， 不用老洗。 是 是 是, 是，我有一件白色的羽绒服 啊， 每次这个把胳膊放桌子上的时候都得小心呐、啊。 为什么呢？ 怕那个袖子脏啊。 哎呀， 你这是，比较重意细节的女性啊。 一个工作十多年从来不擦自己桌子的女主持人也是这样。 我不仅给自己擦桌子，您相信吗？我还有时候给您擦桌子呢。 哦，真的吗？ 真的。我的善意都是在背地里，怎么背着导购揉羽绒服，就怎么背着您擦桌子。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这你不信也对。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哎！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您买羽绒服的一些故事和经历，以及您在意不在意年纪啊？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或者搜索“坑连坑艺术团”。都可以随时啊、听我们节目啊！ 哎，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收到我们的更新。 哎、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池塘边，一种树上，知了在声一声。天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我是你粉笔还在拼命滴滴答答间隔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有情的童年。 福利社你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四郎和风归荡，到底谁抢了那只宝剑？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各位中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来聊聊买羽绒服的故事，以及您喜欢不在意不在意自己的年纪啊、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50后阿姨说、嗯、我不太在乎年龄，您想人家是50后哈、啊、我觉得年龄这事儿啊谁也不能回避。 嗯， 符合常规的关键是心理年龄一定要小、哎、就是心态要好。我呀、啊、心理年龄我觉得得打个5折，每一天都特别开心快乐，也不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计较，生活习惯还要有规律，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多好呀。 就是多好啊，您看听我们放的歌，我们心里边都装着一个童年。 没错， 对吧？ 没错、啊、 日子天天过，这对谁都公平。 是，就人家说的那个过期小孩超龄少女、 啊、 这不就是心态年轻的标志吗、 哎、过期的酸奶不能喝，过期的小孩可以装装。 你我们是发自内心的相信、 哦、是吧？ 相信世间的美好、 哎、 相信心态的年轻。 博中说前几天儿媳妇新买了羽绒服，和面的、 啊、 虽说没有那样的小棉袄，但是身心都很暖，幸福呀。 嗯， 儿媳妇给买的， 哎，多好呀，这就是也是小棉袄啊，是不是？一位新朋友哒哒说，我有点在意年龄，今年我25岁， 嗯， 感觉往后每一年都要变老了，不想长大呀。25岁，多好的年纪！ 劝劝他， 劝劝我岁数比您呢大一点， 虚长个10几岁。 那倒真没有，但是我觉得哈，只要在这个年纪，每一年做一些让自己不后悔的事情、 嗯、 有意义的事情，多尝试，多体验生活中的新鲜感，千万别等到比如说30而立的年纪 啊 再去疯狂，那就有点老了。人老话怎么说，再不疯狂就老了。 我跟你说你打击大片呢，你知道吗？ 我还是安慰不了。因为说实在我心里也觉得我是20大几30出头，也没觉得我老啊。 真是打击， 要不还是您来安慰吧。 哎呀，这20多岁，我跟你说怎么只要不犯法、 嗯、 生活当中可以好好试错。 是是是。 对吧， 有试错的机会。 哎，大不了重新再来。 嗯。 啊，像美哲这个大不了重新再来。 哎。 掉坑里边爬起来照样走。 对，咱再掉几回、 哎、 再来没关系。 2830就说特别喜欢你们节目。哎呀，只是想着啊，你看看李凯老给美哲挖坑让美哲跳，换换美哲挖坑李凯跳，不是更好玩吗？试试看吗？ 啊，我觉得可以，我努力哈。 等着我快退休那几年。 啊，脑子不转的时候。 哎，脑子反应越来越慢的时候。 嗯。嗯，我是看您这外观一年比一年老，但是您这脑子怎么也不老呢？ 这事儿吧你就得说这个老旁边人刺激。 是吧、嗯、这我觉得李凯老师还是哈，宝刀不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潇洒说我今年70多岁了，心情有时候不好，但是心态好啊。姑爷比我这个说我比同龄人年轻10岁。 嗯， 你看姑爷就会说话，我就特别开心。30多年前在东风市场买了一件伊利兰的和面羽绒服，480呀。回家女儿说您可真舍得，那是算比较贵的，穿过2次太沉了，就压箱底了。 哎，这好好的保存起来，估计羽绒服还可以长期的保存穿着，是吧？ 是吧？ 很多朋友愿意买贵羽绒服，不就觉得咱买一件未来5、6年咱就不换了，是不是？做官世间说啊，我补充一下，过去呢总是忙工作，现在就画画画写写字儿， 嗯， 也就是咱哪怕退休了之后也得给自己找些事情做。 哎、没错，其实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啊、 嗯、 然后到处能看看，在疫情防控的这个前提之下。这两天湖北省随州市文旅局的局长啊，姓谢，叫谢伟，拍了一段宣传视频出圈了。视频当中这谢伟古风扮相，一袭白衣，头戴发冠，左手反握剑柄，剑随身而动。 仙人指路这一招就出去了。 你大学的时候学过？ 我真学过32式太极剑。 哦，仙人指路不是把小卒子往前拱一格吗？ 那是下象棋。 哦， 我们说的是舞剑呐、啊。 哦， 那人的这个文旅局局长 吃螺丝了，我的 不是人家这古风扮相怎么样啊？ 反正这视频上传之后，有网友就吐槽说：“谢伟，你这双下巴呀，你戴假发套，你和想当中那伟伟意境有着很大的差别。” 说实在，我看了那视频 啊， 我是觉得哈，人那个局长呢 有点尴尬。 脸盘圆圆的，比较喜相、 嗯哎， 就是咱看那种古风清冷美男子， 跟那 不都应该是 楚留香那个。 眉如刀刻，眼如秋水，然后呢，面若桃花，他这个脸比较有棱角，反正就是跟大家想象当中的那种古风美男子吧，不是一个风格。哎， 古风美男子还面若桃花， 这就是面若银盘。 说完了之后还是一个没有立体感的脸。哎呀，反正12月28号人家谢局长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当中啊，对尴尬的扮相做了一下解释，说拍摄千年银杏谷宣传视频的时候准备时间不太足，仓促当中服装啊只能选择现成的现有的，加上呢我经验不足，同时安排了另一个拍摄，留给化妆小姐的时间确实也有限，才会出现大家所说的这个情况。对于网友的吐槽，谢伟坦然面对，宣传自己的家乡，只要能让大家觉得有趣，从视频当中了解了随州有多么美的美景就行了，至于自己那献丑也无所谓。 哎，人家心态也不错 是吧，质朴而诚恳的回应让谢伟在短期内收获了 2.8 万的粉丝， 流量也来了。 哎，他表示接触短视频之后，新媒体之后啊，觉察到过去的宣传方式吧，关注度有点少，要想有好的宣传效果就得跟上潮流啊。人家说了，我现在去景区拍摄的时候有不少游客都认出我来了，又说局长又来宣传啦。听到这儿我感觉特荣幸也很惊喜。 嗯， 谢伟说了，选择以古风的方式去推广家乡，是因为随州啊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这个刺客聂隐娘的拍摄地之一 啊，那部电影 哎，有着古风古色的底蕴，来我们这儿的游客往往有一个武侠梦，于是呢自己就伴着啊，来个古装也演一把 啊！ 评论区当中啊，有人提议请专业人士来演，但是有个问题，咱这经费费用不够 啊， 请不来太专业的。 嗯， 让别人演吧，可能关注度、影响力也没那么高。算了，我在这个文旅这个岗位上，可能对大家吸引力还大点。 嗯， 他笑着说，自己打了十几年的太极。啊，跟美哲一样，上大学的时候估计也学的太极拳，能找到的人啊，也只有他会舞剑。 哦，人的那几招还真是太极剑中的招式，是吧？ 跟美哲一样，都是上大学学的，那、啊啊、所以亲自出镜了。结果因为准备不太充分，这个妆容显得略微尴尬，这个尴尬妆容让他出圈了。 嗯。但人家不是也说了吗，不太在意这件事儿，大家可以随意评论，只要关注到我们随州就好。 哎，谢伟说了，一开始不少人吐槽哈、啊，网友吐槽，后来关注到我以前的作品，知道我一直以来是身体力行为家乡宣传，他们也会为我的视频点赞转发，感到很荣幸，大家通过短视频认识我有很好的互动。 嗯， 哎，挺好。 哎，也就是他人家这位局长之前也拍过其他的宣传家乡旅游的短视频，是不是借着这个机会可能确实这些视频的关注度也提升了一些。 哎， 甭管怎么样， 豁达， 对对， 是吧。 哎，咱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不是，嗯，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吧。 嗯，美哲等哪一天也扮个穿个汉服， 我得想想我这出圈到底是正向出圈还反向出圈， 肯定是个正向出圈、啊、 最好吧，因为咱们毕竟代表了咱 BRTV 的形象啊。哎， 你演个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 不是，就是说你不是那个你练过剑不是？ 我那个我得好好练一练、 哎、 但是我发现现在好多手机 APP 特别好使， 是吧， 就是你可以跟着那视频打太极呀、 啊、嗯, 嗯，当然李凯老师最擅长打太极呀、啊、 那你 还得您来领操啊。 我就不说了，我把词憋住了，我不说。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欢迎您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好、啊、互动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您这个在意不在意年纪这件事情，以及买羽绒服的经历。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咱们来说一位英雄的故事哈。在今年夏天7月17号中午11点多， 趁着周末呢，苏奎和妻子和孩子一起来到了房山区延州路大石河桥下游玩。今年夏天啊，这个地方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是。 一家人到桥下的时候，这块已经有近百位游客在游玩了。 嗯。 突然啊，据苏奎一家不远处人群当中出现了一阵混乱，有的人就惊慌失措的大声喊叫，有的人站起来冲到岸边说，别追啦，孩子别追啦。苏奎啊，从小就在大石河边上，对大石河特别的了解。 嗯， 他说，坏了，不会是有人出现溺水的情况吧。这个时候苏奎把孩子交给妻子，几个箭步就冲到了水边。他说，这条河看着虽然浅，但是有很多暗坑， 嗯， 最深的地方有三四米呢。 你瞧瞧， 这万一踩到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果然不出所料，一位七八岁的小男孩为了追他被冲走的拖鞋，踩着水就往那深水区跑。 哎呦， 小朋友没有那个预判能力哈。苏奎围上去的时候，孩子已经被水冲走了五六米远。这个时候孩子的爸爸舅舅也都跑下水赶紧去救孩子，眼看就要救到了，但是两个大人这个时候也一脚踩空，估计是踩到了那个 暗坑里。 哎，暗坑里， 嗯， 舅舅呢一边扑腾一边呛着水，而父亲啊更严重，直接沉入水中不见踪影。情况危急，有一位游客向水中扔了一个搭帐篷用的气垫子，这时候苏奎也来不及犹豫，扔下手机，脱掉上衣，跳上气垫，用手划着水就朝落水者游去。他平常呢喜欢在网上学习一些救援知识，没想到这回无形当中帮了大忙。苏奎说，救援有一个黄金时间，其实往往就是前几分钟， 嗯， 所以你救援的动作必须要快，这个时候不能犹豫，不给你等的时间呢， 嗯。 苏奎呢先游到了距离岸边最近的舅舅身边，本来想把他拉到气垫上，但是成人还是体重比较重一些啊，苏奎试了两次都没有拉上来。 那怎么办？ 时间不等人，灵机一动，拖着对方的身体到垫子的一角，让他趴在垫子上，就有点像那个泰坦尼克号最后， 哦， 你知道，就是杰克趴那个木板上， 那个， 怎么办呢？一点 是 Rose 趴在木板上， 这个一个在木板上，杰克在水里， 哎， 但是扒着那木板， 对，扒着边， 哎，这舅舅就是杰克的那个位置哈， 嗯， 一点点把他推向岸边。一分多钟之后，孩子的舅舅被推到了岸边。这个时候呢，救起来一个人，苏奎已经是气喘吁吁，但是这不是孩子，还有孩子的爸爸还在水里吗？这个孩子啊，在水里挣扎，一起一伏的飘着，他一个折返，又向已经被冲出30米开外的孩子游去。苏奎事后回忆当时的场景，他说，那个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能救人， 嗯， 岸边有很多群众嘛，大家都在惊叫呼喊，其实我那时候耳朵里已经完全听不见了， 嗯， 作为救人的人，我必须自己保持镇定，不能慌乱。追到孩子的时候，孩子头扎在水里，经过几番尝试，终于把孩子也拖到了气垫上，而且尝试给孩子做胸部按压。不一会儿啊，孩子哇的一声啊，哭了出来，把那水也吐了出来。 嗯， 看到小朋友恢复意识，苏奎一边安慰孩子别害怕，一边拽着气垫，奋力地向岸边游去。过了十多分钟，苏奎感觉自己已经是体力不支，因为你要和那个水流做对抗， 对， 还带着一孩子，特别的辛苦。这时候岸边又有好心人，那个钓鱼的朋友啊，扔来了鱼线，哎，把两个人顺利的拽回了岸边。上岸之后，蓝天救援队、天海应急救援队、消防队和公安民警都已经到达了现场。苏奎告诉救援人员孩子父亲落水的大概位置，让救援队赶紧去搜救。但是非常遗憾的消息是，孩子的父亲被打捞上岸的时候已经溺亡了。当然最后苏奎是抢下了救人的黄金时间，救了这个孩子和孩子的舅舅， 嗯， 后来呢也被授予2022年咱北京市见义勇为人员的荣誉称号，也登上了中央政法委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单。 哎呀， 当然了，这个见义勇为真的值得我们赞扬啊，也为这样的这个勇士啊，真点赞。当然了，我们再一次提醒，今年夏天其实已经发生了几起在河边啊这种溺亡的事件。我们也是想说，这种惨痛的教训，希望在明年的夏天的时候能够越来越少。 哎，希望不要看到这样的事情，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没错， 现在很多的网红打卡地啊，看着景色是挺优美的，但是它往往安全措施比较缺乏一些。大家在出游的时候，一定选择咱们正规开放的景区去游玩， 没错， 包括做好必要的安全措施，是不是？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啊，下回的时候能稍微更安全一些。来，眼瞅着这个双十一越来越近，您买那些东西估计陆陆续续也到货了 咱们在这说说大数据杀手这事儿您就发现没有？您买的东西啊，您买的伊利兰呐。40块钱买的400块钱也买的也罢，您在那个平台上只要是您看一贵的，他就老给你推贵的 啊，这是大数据算法 是吧。这小李习惯了在某电商平台上购物，这一天在购物之后啊，电商平台页面上弹出了一个好友等你开启红包字样，点击之后跳出进圈邀好友，小李呢顺手就点击进入好友圈。过了几天，小李的朋友说看到他买的商品啊，自己也打算试试。小李才知道啊，自己在这个平台上的购物记录都被自动公开，被分享到好友圈了。 啊，我买了什么别人都能看得见呀。 一看没辙，买了10双袜子。 为什么买那么多袜子呢？我又不是 胡先生买的。 你胡先生要先给我买3件羽绒服，我还能考虑考虑， 是吧？ 你瞧人家那个岛屿星城家的胡先生，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都是个人隐私，对吧？这分享到朋友圈，别人通过这个功能就可看到自己的购买记录这些信息。虽然好像没什么损失，但是小李还是觉得心里边不舒服，因为认为这个平台侵犯了他个人信息权益。后来小李还发现，朋友在同个平台上购买的这个相同商品啊，价格比自己还低呢。 嘿， 啊，所以小李怀疑自己被这个常用的电商平台杀熟了。 嗯， 就是别人也分享了，哎，也看到个人隐私了。 比如我买双袜子20，李凯老师买双袜子9.9，这凭什么呀？ 那你那袜子长啊。这怎么了？这乐什么？这本来就是嘛。 我就。你知道现在小腿袜非常流行 啊， 我就是袜子腰高。 对，袜子 你得说清楚，那袜子长是袜子那腰那筒长 哦， 还是脚底板那儿长？ 那谁知道呢？反正是这样。对此，法官说，电商平台处理小李的个人信息，应该进行充分的告知，保障小李的知情权，并获得他的同意。而大数据杀手通常是通过互联网商业的经营者，通过这个算法分析检测啊，最后把这些敏感信息都给弄出去了。所以呢，根据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算，应当保证透明、公正、公平啊。所以这个大数据的杀手啊，这种行为有违个人信息保护法。 嗯 啊，当然了，案件当中还在进行这审理哈。我们在这儿就想说，这样的平台忒不厚道， 而且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个例，是不是？ 对、啊。 之前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博主啊，也做过一些实际的测试，同一款商品，不同的朋友搜出来价格，它确实不太一样。 哎， 你说利用我们的信息差，他赚了钱，确实显得不那么的。厚道和地道， 虽然不差钱吧，但是也不能当冤的头。 是啊， 是不是？ 我能9.9买双袜子，我干嘛花20呢？是不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呢。为了臭美呗。 这说胡先生的事儿啊，岛屿星城补充了一条，说胡先生给我三姐买的3件羽绒服，有2件是我三姐的，还有1件不是给三姐买的，给我买的，给我大姐、二姐的份儿。 没他大姐二姐的份儿 啊，没他大姐二姐的份儿是吧？我三姐说啊，大姐二姐都已经嫁人了，他们也有各自的胡先生啊，他们的羽绒服不用咱操心哈。老弟，你不一样，姐不心疼你，谁心疼你呀？ 我跟三姐说，谢三姐哈，你这么委婉的说我是单身人士，也真是难为你了，不愧是我三姐呀。 嗯， 人当姐的疼弟弟呀、啊。 哎呀，真好， 也主要是也操心弟弟的终身大事，是 是 是 是是。 挺好挺好。 怎么听起来那么虚的慌呢？ 我只是最近好像咱们电台有一相亲节目、 哦、 没准您也可以凑凑热闹。 行， 二马说，这个你说美哲，你说离开老师面相越来越老，脑子越来越好，这是不就是老顽童吗？ 嗯，您还能没准哪年开始学左右互搏了。 哎呦呵，那是周伯通。 周伯通是老顽童吧？ 不知道啊， 周伯通就是老顽童嘛。啊、你别说，我觉得左右互搏还挺厉害的， 是吧？ 就是天天两个人打架。 你到时候跳那个广场舞 啊，您在旁边左右互搏。 广场舞不是有一个基本技能？ 什么呀？ 就是甩那个手绢 啊， 左手右手甩手绢。 您说的都是老一些的广场舞了， 哦、现在都不这么。 现在人家跳特别时髦啊， 哦、 融入了各种元素， 行， 挺有意思的。 哎，看来你提前做功课了。 那是，毕竟以后要称霸北京广场舞界呢。嗯， 3987说，听你们俩人的大成小事，身心愉悦，神清气爽，有治疗内伤的功效。啊，现在 不是乐出内伤吗？ 哎，现在听你们节目，你看听相声有的时候吧，相声节目都不乐，只有说相声的在笑在乐。听你们节目从心里边开心。哎呀，我们有时候一起乐，有乐一起笑。谢谢二位哈，谢谢大智若愚的美哲。 我确实，您说到点儿上了，说的我心里觉得特痛快。我不是真鱼啊，我是大智若愚啊。你说点话呀，你这我 长得特别美，皮肤特别白。 然后呢？ 没了。 那跟大智若愚有什么关系啊？ 你听我关键词啊， 美白。白甜傻白甜，你 还有这甜不甜的没觉得。 行，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嗯，秀子说每天都在听坑连坑艺术团，特别有意思。哎，穿羽绒服那还是10年前，现在还在穿哈。 嗯 啊，现在呢给媳妇儿买。媳妇儿穿出去漂亮啊，脸上都觉得天才。 哎，多好呀，爱媳妇儿哈。 是。 时光雕刻说，年龄这事儿吧，说是不介意，但其实也介意。 嗯。 因为总想挑战一些勇敢的项目，但是因为年龄所限做不了了。但是保持一颗永远青春的心，这年龄就无所谓了。 是。 啊，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极限运动，那真得咱趁年轻时候、 哎。这个咱别自己玩命。 哎、但是咱哪怕上了岁数心里年轻，哎，我们的精神世界依旧丰富，那是没问题。 哎，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真得服老。 嗯， 就是有些事儿咱真干不了，你说你真的七八十六七十你玩蹦极去，这事儿就算了，留给美哲干，对吧？但是呢有些时候心态得跟美哲一样年轻。 也说的也是， 对吧？ 我觉得下回咱们团建可以来一些刺激性的项目， 啊、 趁着您还年轻呢。 啊， 咱不用去远，回头就去环球影城把那个霸天虎做了。 哦、啊，我闭眼不就完了吗？ 我觉得闭眼都没戏，那就是人在天上飞，魂在后面追， 是吧？ 特别刺激。 不行，那我还是请假。 铃铛说，铃铛姐说，谁不希望年轻啊？介意年龄，其实骨子里就是不想老呗。 嗯， 但谁也抗拒不了自然的规律，所以还是放轻松， 哎、 保持平常心。 是啊。 2022你好说，我是1969年生人，想想40岁左右那会儿，咱还能和年轻朋友融在一块儿呢。现在50多岁了，哟，感觉有代沟了，代沟就大了。 嗯、 当然，活着就要开开心心，洒脱一些。 哎， 能玩一块去，咱就一块玩；玩不到一块去呢，咱就找能玩到一块去的一块玩。 嗯、没错，没错。而且呢，多跟年轻人一块聊天啊，这心态都年轻，是不是？ 嗯。 今天呢，这期上午版的大城小事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今天下午版还是我们俩， 没错。今天下午还有视频直播呢，欢迎您4:20锁定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下午见。 下午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现在只要打进4009196100，为纪念五粮液建厂70周年，特别酿制的正宗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直接带回家，每瓶都是水晶礼盒包装，每瓶都是一斤装，市场价是5988元一箱，现在仅需要1499元，而且是买一箱再送一箱，一共2大箱，整整12瓶就可以全部搬回家了。4009196100，时间一到，想用这样超低的价格拿到五粮液酒厂原厂的一级佳酿酒，可就没有机会了。最后10秒钟了，立刻拨打我们的直供电话订购吧，4009196100，4009196100。 北京人气壁挂炉上新了，冬天不再冷，取暖更自由。现在选购享3重好礼，最高直降6000元。搜北京人气小程序，焕然一新，温暖相伴。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 这场接力，每位选手都全力以赴。 国家怎么样梦呢？就是 生命至上，举国同庆。 我叫张桂梅，是一名 赛道上的每一棒都配得上喝彩。 冲刺！ 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送上的喝彩。 全力冲刺！ 这一场接力，我们每个人都是选手。 作为一名时代新人，我们要努力。 不管你从事什么，不管你身处何地， 我们有决心，更有信心，就是 接稳自己这一棒，跑好自己这一程。为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你准备好了吗？ 今夜有我陪护，感悟城市温度。FM95.4，北京广播电视台故事广播，每晚8点到12点直播互动陪伴，围观大咖故事，聆听夜间心情，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故事广播，就在听听 FM。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